高，静悄悄不见人来到，红白相衬俱是些不愿错出家人，捆仙。 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州的他天下的粮官就到了东 的张二哥。 刘玉玺。 好跟着狗咬

群仙祝寿，生晚起早，

要招了一阵清明雨呀、啊！刮了一阵寒风，冷飕飕，他们却透了我的骨头。清明时节，纷纷雨，赶路时人心难酬。 小舟，左边一来 年忧愁，大姑娘亲戚中唇忙开口呀，这不是许仙哥哥也在堂里头？许仙的眼睛睛瞅，见二位姑娘秀丽温柔，尊大姐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之后起名这样手？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尊师兄听我慢慢说从头，我家住在绵山九路，今迁居到杭州云南省昭通府知府，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侯，接引忠良北谋害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得病在关心头，我亲妹藏在药铺求过药，哥哥你心地善良分文不守，奴家存心办报，不想今日巧相投，我娘子含情脉脉